没有大手笔，怎敢惊动你？来联通营业厅，马上办理。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上午本市能见度依然会比较差，朋友们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今天本市有冷空气的活动，有降水和北风，扩散条件将有所好转，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但气温下降比较明显，体感阴冷，请大家及时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 1.2， 处于畅通级别。南二环右安门桥到开阳桥由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由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这么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主持人苗山。一到周日，咱们又该出去郊游了。今天呢，同样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旅游目的地，但是一会儿去哪儿呢？您必须听到第二时段才知道。那在第一个时段，咱们了解一下最近的出游信息。首先呢，咱们了解一下市区方面的消息。最近降温明显，昼夜温差较大，彩叶尽染，咱北京进入到了秋游赏景的最佳时段。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最近呢就推荐了25处多彩秋景，邀请咱们市民朋友欣赏最美的北京。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推荐的25处彩叶景观包括看银杏金黄、赏枫叶橘黄、观多彩红黄等等。其中呢，看银杏金黄推荐景观包括天坛公园北天门内、中山公园南坛门内的银杏大道、陶然亭公园东南部的银杏林、植物园曹雪芹纪念馆等处。这个赏枫叶橘黄景观就包括颐和园最北部的葱茏幽景的后溪河、植物园北湖南侧树种丰富的彩叶红鹿、景山公园东门内牡丹品种园等等。这个观多彩红黄就包括颐和园野趣盎然的昆明湖西区、园博馆室外展区染霞山房、园坛樱花园的丽樱双林等等。从本月下旬到11月中旬，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将围绕秋赏彩叶、赏花游园等内容开展金秋美丽公园活动，协同市属各公园疏解香山红叶观赏期的客流压力。期间呢，通过微博畅游公园以及各个公园新媒体平台进行预告，并每周发布市属公园的游园秋汛赏景播报，来开展新媒体秋游导赏服务。所以秋天的北京之美，您不用非要挤到香山公园赏红叶，还有很多的好去处。 不过这到了秋天，红叶的话题肯定是避不过的。眼下正是赏红叶郊游的最佳时期，据说上个周末去香山赏红叶的游客已经超过了90,000人，但是游客想买一些精致的红叶纪念品却好像买不着。那北京旅游纪念品不乏设计精良之作，为什么香山纪念品十几年都没有变化过呢？对此，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的设计大推手就说了，目前众多的旅游景区以对外出租旅游纪念品的柜台居多，缺乏对旅游商品的规划和管理，即便是景区自营柜台，创新的意识也是严重不足。香山的游客构成与颐和园、故宫外地游客居多不同，香山的游客以本地登山健身的居民为主，因此该景区本身的购买力就不是很高，这也是让景区缺乏创新的动力。而与香山有着同样问题的景区还有不少呢。北京旅游纪念品有创意的景区一般为外地游客居多，比如说故宫和恭王府。恭王府呢，是北京第一家旅游纪念品收入超过门票收入的景区，而故宫的文创纪念品也是一直的网红商品。而本地游客居多的景区就没什么可买的了。旅游业六大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当中呢，旅游购物占到比较重要的地位，是旅游消费升级最直接和具体的表现。目前北京旅游产品设计销售还不能完全满足游客的需求，这也是需要引起注意的。好，我们再了解一下，经过半年的文物修缮，石景山慈善寺院内的修缮工程已经如期完工，11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修缮后的慈善寺文物本体得到保护，改善了游览的环境，门票价格也将维持成人票8块钱不变。慈善寺呢，始建于明万历15年，坐落于石景山区西部天台山之上，占地面积50,000余平方米，是一座集佛、道、民间诸神为一体的寺院，共有房舍100多间，殿堂25座，为北京市著名的三山五顶之一。2003年1月成立慈善寺文物保管所，并对外正式开放，接待游人。而今年4月，为了景区及游客的安全，改善游览环境，慈善寺启动了慈善寺护坡修缮工程，同时闭馆。经过为期半年的修缮，目前慈善寺已经具备开放条件，修缮工程使得文物本体得到了极大的保护，并改善了游览环境，大幅提升慈善寺的接待能力。同时修缮的木栈道沿山而上，在山林间穿行，可为参观游客带来全新的游览体验。说完了慈善寺，咱们再看一看白福泉遗址文物方面的最新消息。作为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的重要文物，昌平白福泉遗址修缮现已经全面启动，计划于今年年底完成。遗址公园核心区内宾馆、别墅、会议室等与文物保护要求不符的建筑已经全部拆除，总面积5.6平方公里的遗址公园整体方案也已经基本确定，将于明年开工建设。白福堰是元代郭守敬为解决元大都漕运通航而修筑的引水工程，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都龙王庙、围墙遗址、九龙池和碑亭等等。眼下工人们正在进行都龙王庙、围墙遗址的修缮。去年9月，昌平区就启动了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规划设计方案的公开征集工作，目前该方案正在进行深化研究，争取年底前完成立项，确保明年能够启动建设。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建设将会按照一泉三庙一楼两山两水两村的构想进行建设，其中一泉是指龙泉漱玉景观，三庙是指都龙王庙、龙泉禅寺、白衣庵，一楼是指古戏楼，两山为龙山和凤山，两水是指东沙河和白福翁山河景观，两村就指化庄村和白福村了。根据规划，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现确定5.6平方公里的规划设计范围，东至滨河森林公园的东岸，南至北六环路，西至京藏高速公路及凤山西侧，北至白福泉路。未来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建成后，将再现龙泉漱玉景观，成为昌平区乃至全市历史文化的一张金名片。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联合打造了文艺金秋相约央华系列主题活动之一的由央华戏剧出品的以色列经典舞台剧《犹太城》，将于本月9号、10号、11号3天登台北京保利剧院。本轮演出阵容强大，由本剧原剧作家、享誉世界的戏剧大师约舒亚索伯尔亲自指导，安娜伊斯马田、孙强、冯宪珍、严楠等实力派演员亲情加盟。由于我本人的好奇心爆棚，苗山前2天特别到排练厅去探班，得到了一些一手消息。我们首先听听戏剧大师约舒亚索伯尔怎么说。 Hi and good evening or good morning or good day, whatever you

演员大师，然后他们也专注很专业，可以这么说，就很舒服跟他们合作，他们每天都在帮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大家好，我是安娜，我们的犹太城是1月9号、10号、11号是周末，在保利剧院，北京的保利剧院演戏，希望你们都过来，这是一辈子的一个敬礼，不能错过。 当然了，在排练厅我也找到了本剧的男主演严楠，他的角色又是怎样的呢？ 大家好，我是严楠，我在犹太城里边扮演男主角金斯，是犹太城的警察总长，后来当了犹太城的总领，他是带领犹太城的这些居民们继续生活下去、生存下去的那个人。 演员严楠曾经参演过《如梦之梦》《北京人》《暗恋桃花源》等多部舞台剧作品，那这一次他认为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中国人就不太了解犹太人在那个二战时期那段历史，首先对这段历史做的功课就得非常庞大，读资料啊，包括跟这个导演来交流啊，但是还好我们的导演就是编剧，他在写剧本的时候做了大量的功课，他采访了真实的这个剧中的活着的所有的人，然后找到了那本克鲁克日记，就记录了整个这犹太城事件的这个日记，我们就不断地问他，他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库，然后从他的经验里获取这些知识，做这些历史的功课，然后把这些功课做好了之后，再从这个人物做功课。那么其实我们怎么去体会那个人物在这个犹太城里的处境和他的思想、他的想法也是很难的，就是尽量去揣摩吧。 通过饰演这个角色，严楠表示自己也有很大的收获。 来自于我这个角色吧，就他，因为这个角色是一个悲剧英雄，他身上承担着太多的责任，那同时呢又有着被误解、被反对的过程，在我个人身上多了一份他的那种责任感和分量吧，我必须担起这份责任，我觉得会在对我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他必须面对任何困难都积极起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消极的时候嘛，那么跟他所处那个时代，他办的事都微不足道，所以说你会更加坚强，或者说更加积极向上一点吧，大家好，我是演员严楠，在话剧《犹太城》里面扮演男主角金斯。那么我们将在11月9号、10号、11号在北京的保利剧院，带着我们的央华的年度大戏《犹太城》跟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来看。 Slipped away, and suddenly it's hard to find the memories you left behind.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laughter and the tears, the shadows of misty yesteryears, all the good times you've seen, and all the others in between.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life? Do you remember? Reach back for the joy and the sorrow, put them away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我们再了解一下本周其他旅游方面的消息。著名演员黄轩正式成为甘肃旅游形象大使。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丰收了由甘肃旅游新闻发布会现场，甘肃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陈卫忠为甘肃籍演员黄轩颁发了甘肃省旅游形象大使的证书。那黄轩现场也讲述了自己与家乡的故事，这是他第一次为自己家乡做旅游代言。日前甘肃荣登世界著名旅游指南2017亚洲最佳旅游目的地榜首，并入围纽约时报2018年全球必去的52个旅游目的地之一，黄轩也表达特别的骄傲和自豪。那最后呢，咱们了解一下旅游方面的好消息。目前全国新增9家5A 级旅游景区，游客朋友们又多了一些好去处。近日，经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组织评定，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景区等9家景区确定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此外，还有11家违规4A 级旅游景区受到了摘牌处理。新增的5A 级景区包括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景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斯哈图石镇旅游区、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月湖景区、江西省南昌市滕王阁旅游区、湖北省咸宁市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广东省惠州市惠州西湖旅游景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贵州省铜仁市梵净山旅游区以及陕西省西安市城墙碑林历史文化景区。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推出 A 级旅游景区是10806家，其中5A 级旅游景区是250家，4A 级旅游景区是3272家。目前 A 级旅游景区已经覆盖了我国众多的优质资源，是旅游界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成为中国精品旅游产品的标杆。5A 级景区更成为群众广泛认可、市场深度认可的金字招牌。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旅游资讯就是这些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下个时段开始，我们又要启程出发。今天的旅游主题有点硬朗，特别适合男同学们收听，想想我都刺激。所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出发吧。第二时段，苗山带您开启新旅行，我们稍后见喽。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它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它忘了，我记得它离开它的回忆，重复的活着。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上午本市能见度依然会比较差，朋友们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今天本市有冷空气的活动，有降水和北风，扩散条件将有所好转，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但气温下降比较明显，体感阴冷，请大家及时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祥桥到北沙滩桥车辆行驶缓慢，西五环八角桥到衙门口桥由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双井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从这个时段开始，我们的俄罗斯军事主题旅游再次上路，请出我们今天的领队勾引的总导演郭涛。郭队欢迎。 大家好，我是郭队。 咱们上一周哈，开装甲车，开坦克，打枪，可以有机会飞上天，感受失重的感觉，是不是？还聊了聊车，还挺便宜，下次打算咱们组团买个几辆， 买几辆啊， 放在那儿，谁去谁开啊，千万别客气， 自己管油就得了。 我们这一次听说还能开一个不一样的车，是什么车？ 因为上期咱们聊完了，就是有很多这个特喜欢车嘛，我还一个特喜欢车，就是一个俄罗斯的面包车。 面包车不会是90年代的小黄面吧？ 哎呦，比那可老， 大概是比那还老， 也就60-70年代吧，就都有。因为就是在我印象当中，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别这个出名的面包车。 嗯， 你比如德国大众，对吧？ 对， 那个老的 T1、T2、T3， 对， 一直到现在到 T5。 嗯。 然后咱国内啊，国内有什么呀？ 昌河。 哎呦，我国内有那个五菱啊，神车对吧？ 对。 等等，然后在俄罗斯也是他那种老式的叫袜子那个面包车，就是他的那个面包车就跟德国大众的 T1 一样，就是年代也是一样的，只不过 T1 早停产了，但是人家俄罗斯这车还在产呢。 嗯。 啊，然后这么多年了，50-60年，一点样都没变，一点技术也没变，它可以改装成任何不同的车。 嗯。 改装成救护车。 不同功效， 对，就是各种车它都可以变样的。然后我这回呢也是托人找了一台车，它就是一个改装成算是房车吧，然后后面有个桌子， 拉一斗吗？ 没有斗，就是它本身自己里面，对，自己里面可以装一些雪具啊，然后还有一些桌子、板凳之类的啊。 哎，这我想知道，这个面包车去可以根据客户需求里面有不同配置是吗？ 对，其实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自己装， 对，就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这个车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硬派啊，也是四驱车，而且也是颜值 我相对来讲我是挺喜欢的，因为它比较可爱，然后里面的话重新又拾回了我以前学车的时候那个情景啊，什么都没有，然后特别硬，而且这个车的话俄罗斯对于车来讲真是不在乎啊。当时我是在一个越野场地里去体验这个车嘛，前面有一片灌木啊，边上有路，他说哎你别走路，你照着树撞 照着树撞啊。 我说行吗，他说可以，冲着树撞，把树都撞倒了，然后就走了。 车没事，树倒了， 都是那种挺高的灌木，也得有一人多高的那种硬的灌木，但是那车就特别皮实，所以的话，我觉得俄罗斯真是也挺能玩的，然后也比较放开， 但是在规定场地里啊。 对，哎，但是我觉得就是俄罗斯的路其实还是应该去有一个提示，一个是它路不好嘛，因为它冬天会很冷，然后夏天再一热的时候，那个路上会有点擀，有像擀毡一样，它会翻那个皮儿起来，所以它那路况就是一直是有，比如说它 疙疙瘩瘩， 对，有经常会碎掉，所以这是不好的一个地儿。第二的话，我觉得在俄罗斯驾驶啊，最应该注意的就是，因为在俄罗斯它不限制二手车，甚至于可以说是 十手， 十手也对啊，不限制任何国家二手车，所以俄罗斯人买了很大量的日本的二手车，那日本二手车都是右舵车，但是俄罗斯是左舵车的国家，所以你会在那些穷地儿会发现右舵车跟左舵车是一块开的，但是右舵车在超车的时候就特别危险，你能想象到吗？它是双向单车道，右舵车在超车的时候，左边车身都已经出去了，驾驶员可还没看见左边的路呢。 哦，真是安全隐患， 安全隐患极大。如果两个左舵车都要超车的话，那俩人必撞。 俄罗斯的交通法规这么包容吗？ 我觉得这还是他不讲究的地儿，所以你会经常能看到那种开右舵车的那些司机，然后一并线，然后打算要超车，然后发现前面有车，啪的再并回来， 哇， 就巨恐怖。 而且他的车速还挺快的， 都至少都得过100。 哎呦， 包括我们自己在超车的时候，必须要特别果断，因为对方的那个开车速太快了，你必须要顶油超过去，因为对方如果有超车，他就绝对不让速的。 所以其实提示大家一下，虽然很多朋友现在都去海外旅游的时候喜欢自驾，但是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技术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得对自己技术有一评估， 对，客观的评价， 对，然后还有包括如果对象来车用灯晃你的时候，他不是在说你开车不好，是告诉你 快点， 不是，是你前面要去的地儿有警察。 哦，是吗？ 他会友情提示你，他会互相帮助你啊。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个小的细节， 真是个很暖心，不然还想骂街。 对啊， 不然还得说还我干嘛？但其实人是好意哈。 没错啊， 这一点还真是你不说我想不到。 是，这所以只有自驾才能感受得到。 哎呀，这个体验了这个俄罗斯路上的情况，一路上又虽说美景你觉得不是很多哈， 不多。 那下一个目的地我看是不是有一个黄金武器工厂，这也是比较硬派的目的地。 太硬了这个。黄金武器工厂，我们经常在电影里看到各种有的那个大毒枭或者怎么着的，他们经常拿那种黄金的手枪啊，冲锋枪， 电影里面特炫酷的武器。 但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也像这些人可能也都会有啊，然后基本上都是出自于这个工厂的。这个工厂里专门是打造各种黄金的饰品，打造黄金武器枪械是他其中的业务之一。他还有很多黄金的冷兵器啊，黄金的一些饰品啊，但是实际上他对外主打的还是这种黄金武器。你可以把自己的枪送到那儿啊，然后他为这个枪衣上包上一层黄金。我看了大概 是贴金吗？ 应该是，不光是贴金这么简单，它的黄金是大概是12K 左右，所以硬度会比较高。如果是纯的那种18K 或者24K 的话，那就会比较软了。所以的话，它用这个比较低的，是大概12K 左右。 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参观为主吧？ 参观为主，但如果说你给了费用的话，你可以亲自去射击这些黄金的枪械。 还是这个问题， 还是就是有钱就行是吗？ 容易一些。 有钱容易一些。 对 当时因为我们去了之后，那个厂长也挺高兴的然后特地就是带我们到他屋里。这厂长特别有意思，他是一个刀具的收藏家。他收藏了全世界的各种刀。有小到像米粒儿一样的那么点的刀然后就必须用放大镜看， 然后也有比较大只一点的，这老头也比较的豪爽啊，只要他高兴他就会送你一张名片，名片也是 金的， 对，镀金名片， 哇， 倍儿沉，拿在手里，然后也一人给张名片，沉甸甸的， 沉甸甸的名片。 对，后来一直揣兜里，觉得这东西太好玩了， 这个不能随便丢， 不能丢这个。 所以呢，除了参观，也有机会体验， 有机会， 但是还是都是要提前预约的。 对，而这个地儿真的是你几乎找不到这个地儿。 这个地方怎么去啊？ 这个地儿也是别人带我去的，但是我在我自己的公众号里会有介绍。对， 你看，哎呦，还有， 没好意思说，没好意思说，大家可以搜公众号啊。 怎么搜啊？ 搜公众号名字是 Going World TV。 Going World TV 啊，回头我们也在公众号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到时候 推送一下。 对对对，说了黄金工厂之后，咱们说一点接地气的事儿哈。 吃点喝点是吧？ 对，大家都等着呢。你去了俄罗斯，这个对于我们中国老百姓来说，最早了解的西餐其实就是俄餐。 哎，没错， 对吧？ 嗯， 我们身边最早看见的西餐厅也是什么 老莫， 对，就这些都是俄式西餐厅。 对对对。 然后这一次有什么特别要跟我们聊聊的美食话题吗？ 其实老莫吃的西餐是真西餐，但实际上你到俄罗斯的话，并不是说奔这些东西吃的。你可能吃的更多的比如说红菜汤，对吧？这个你很多人在国内也喝过，但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国内好多红菜汤是拿西红柿给你做的，为了奔着一个红色然后再加上点味儿，实际上 它本来不是西红柿吗？ 它应该是那种红菜头加上其他的一些制作的方法， 那个，红色是红菜头的色，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奶油，你这种东西你在国内不可能吃到正宗的，而在俄罗斯的话是又便宜又好吃，俄罗斯吃饭在东边啊，便宜到什么程度，你可能又猜不到了。我们这一趟前半段去了11个人，因为我们有三台车，每人一碗汤，一份包子，一个甜品，一杯茶，每人都是这个配置啊。苗山，你觉得这一顿饭花多少钱？ 一个人15人民币，已经很便宜啊！我已经真的这个，我觉得已经很少了。 11个人花100块钱， 是吗？而且都能吃饱，你们都是男孩吗？ 对。 你为什么这个是？你为什么稍微想了想？ 没有没有没有， 信息量很大啊。男同学的食量， 对对对， 11个人花100块钱， 对，所以就很便宜。当然，如果你到了莫斯科就会很贵了，到莫斯科能一人就是100。吃饭，我觉得一个是，就可以说是物美价廉了啊。那除了那个红菜汤之外，我觉得最接地气的吧，然后中国人也最能接受的就是饺子。 他们那儿有饺子是乳酪馅的吗？ 什么馅都有。其实乳酪馅的饺子不，乳酪馅的饺子一般是在欧洲吃。对。那像在俄罗斯的话，更多的吃的是牛羊肉馅的饺子。 哟，牛肉馅儿，哟，这个还挺贵的呢。 还行，而且我们特别有意思，我们当然这一路上也一直在吃饺子，但是有一次是在饺子博物馆吃的饺子。 饺子还有博物馆。 饺子博物馆它是展示了全世界的各地的包的饺子， 也包括咱中国的，是吧？ 包括中国的。但 是 反正看起来真的太丑了，只有中国的饺子可以看。 我想知道一下，俄罗斯的饺子是手捏出来的吗？ 好像不太是， 机器压的那种吧。 是手捏的，但是皮儿肯定是拿碗扣出来的。 哦，反正不是擀出来的。 对，要不然拿碗，要不然拿杯子盖什么的。 然后也不像咱们要掐个肚子出来。 它就是那种瘪肚的，稍微有点扁片的，对吧？反正欧洲饺子都挺难看的。然后像 主要他们动手能力没咱们强， 太差了。然后这个馅儿吧其实还行，就是很实在，但是就是他们你这个美食还是很粗糙，他也不知道怎么喂这个馅儿，对吧？你像咱国内放点香油啊、料酒啊、盐啊拌一下，说不好听那个馅儿生肉都觉得挺香的。 对啊， 他们就是特别煽情，就是说牛肉吧可能一丁点东西都不放，什么葱啊、蒜啊、什么姜啊，这什么都没有， 调味的没有， 没有什么调味的， 但真实在是吧？ 太实在了，而且你说吃饺子嘛，什么蘸的东西也挺没有仪式感的。 蘸什么呢？ 像咱国内就是蘸醋嘛。 对，他们呢蘸辣椒酱。 不是，他们就蘸白醋。 哎， 醋精白醋，我觉得这是特别不能接受，就是 太不会吃了。 一个他们就蘸两种东西嘛，一个是蘸白醋，一个是蘸那个酸奶油嘛。反正就是。也本来就挺腻的，然后再蘸酸奶油吃吃，可能比如平时你能吃20个饺子，估计到那儿吃10个就饱了。 酸奶油其实 还行， 勉强可以吧。但是我觉得你咽什么口水？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煎一下，油煎一下蘸酸奶油就更好了。 哎呦，我真的要是出一个煎饺的摊儿，那估计在当地也火了。 说实话，我曾经想过，如果我有一天流浪在欧洲，无论是开煎饼摊儿还是开锅贴店，我觉得都可以。 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啊、是吧？ 我都想，我开什么披萨店啊？我要开一个专门卖馅饼的快餐车， 对吧？像咱俩这样追求全是馅儿是不说，还都是过过油的。 嗯， 那油炸一下里面带点馅儿，就是味道好。哎呦，咱说说那儿的吃食哈，说了这个饺子、红菜汤，还有什么特色美食？得说说大列巴，有面包是不是？ 大列巴有啊，而且大列巴它其实跟这个跟国内的我觉得差距倒不大。 嗯 啊，然后里面那些气孔都非常充分，嗯，可以看得出人，毕竟人是常年做这个东西，就跟人家做馒头的差不多，然后蘸着红菜汤吃，这些算是比较的平民的那种餐食了啊。哎，我觉得韭菜应该说说。 韭菜？ 酒、 啊、说是酒，酒就是 vodka 了嘛？ 对、啊， 伏特加 。其实当咱们在北京或者说在其他城市能买的伏特加，我觉得种类挺少的，基本上就是那个绝对伏特加嘛。 嗯。 然后包括有一些什么不同样子的那种瓶子，什么周年的瓶子，在那儿的话，那个伏特加的种类会比较多。我当时去了一个餐厅，叫这什么国王的行宫的，什么狩猎的一个餐厅，它所有的伏特加都是带味儿的伏特加。当时我们要了三种，一种是姜味儿的姜味伏特加，一种是什么味儿的？是橘子味儿的吧？我忘了，还有一种是肉桂味儿的。 哇，真接地气。 就这几种伏特加，你会觉得就是特别硬派的伏特加，然后被他们稍加修饰之后，变得更好玩了， 更加柔和了也。 不是 啊， 一点都不柔，对，更烈了。你想，那姜加上伏特加，对，其实它只不过是形态上让你觉得更可爱了一点，但实际上入口之后还是挺冲的。 哇，其实聊到这个酒的话题呢，突然就是感觉俄罗斯又立体起来了，因为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硬派的一面，但是他们生活里面其实还有因为酒带出来的别样感受。我们在下个时段和大家继续聊伏特加的话题。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伏特加有三个口味，刚刚郭涛提到的啊，大家有没有认真听？如果认真听了，就发送其中任意答对一种就算您对，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找到我，告诉我您认为对的答案。我是苗山，稍后继续我们的俄罗斯别样之旅。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想呼唤，就让我拥有。

密云云蒙山阴有雨夹雪或雪，6度到0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阴有小雨，9度到3度。门头沟灵山阴有雨夹雪或雪，3度到0下2度。旅游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出行好伴侣，8760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儿感清口服液。儿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域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4001-24560。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今天国家游泳中心将举办游泳比赛，体育赛事观赛客流量较大，开场前和散场之后，周边道路将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建议观赛的市民朋友乘坐公共交通前往，或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 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下面进入我们旅行的第三时段，再次有请勾引的总导演郭涛，郭队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 哦，大家好，我是郭队。 郭队，你身上浓浓的猫的嘎的气质。 哎呀， 刚才说到三种口味，给我们再介绍一下，正好也揭晓一下答案。 我好像喝了有点晕了，只记住两种。 一个是姜味的，一个是肉桂味的。刚才不记得还有一个是。 刚才好像说了一个橘子味的，但是我忘了，对不对了？ 好吧，就你就姑且算吧。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欧洲人很喜欢拿橙子做橙啤酒啊，各种以橙子调味。 对对，反正而且本身橙汁加伏特加也是一种。 鸡尾酒嘛，不过提到这个伏特加呀，我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经历，就是我去俄罗斯的时候，当时我是坐火车带着我妈和我小姨从莫斯科然后去圣彼得堡，到了圣彼得堡的路上碰到了一个香港的男孩，他一个人也在旅游，结果最有意思的是到了圣彼得堡，我们发现我们两个订的酒店挨着，中间只隔一个商店。 后来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就说，哎，晚上要不要小酌一杯，把你妈和小姨放在酒店，咱们俩出去玩。我说，哎，行啊，我难得甩掉他们。然后我就跟他出去，他当时他酒店里还有一个新西兰的一个男孩，他们是就是两个屋挨着的朋友，现认识的新朋友。然后我就加入他们，我们三个就想去当地感受一下伏特加酒。结果进去之后，有很多人发现，就说，哎，你们中国人来我们的酒吧，我们请你喝一杯吧，都不认识哦，请我们喝酒。喝了几口之后， 就我这种不胜酒力，我是一杯倒，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呀，没有觉得怎样，还没我们二锅头就入口那么烈呢。我觉得哎呀，没有什么，也不过如此嘛。我当时这么想的，然后呢，就觉得自己还挺擅长喝酒这个事儿，然后就开始跟他们喝了几杯。反正我的最后印象呢，是他们俩 晚上， 还着你， 没，就给我送回酒店，就说女孩嘛，这晚了要给我送回去酒店，他们俩再走回去。我说，哎，这个酒没怎么样，我喝了好几杯也没事儿。他们俩就说，你真的觉得没事儿吗？我说我意识很清醒啊。他们俩说，不是的，你知道吗？从那个酒吧到你的酒店，你一路上你的腰开始就弯过去，90度横着走回家的，真的不夸张。他你一路上我们都觉得你腰快折了，就你自己还挺开心，就发现我的腰是立不直的，因为有点晕，肯定是。 所以说我的那个腰往下是直着走，腰开始就躺着这么走。他们说你真的自己觉得是意识很清醒吗？我的意识里真的没问题，我一切都觉得很正常，但是真的不知道我已经改变了走路方式了。但是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回忆，就是伏特加的这个酒劲儿大呀，它是后劲儿特别大。 嗯嗯嗯， 就是让我这种有酒胆的人，就一上来不会像二锅头那么入口那么烈，让你觉得很有距离感。 因为它入口的时候没有什么酒味儿。 嗯， 对，有点像白水。 对，再加上再配点什么果汁儿，它的伏特加是很好的做鸡尾酒的底酒嘛。 嗯，没错，所以欺骗性很强啊。 太吓人了， 嗯， 下次不敢尝试。反正建议大家，如果是独自出游的话啊， 嗯， 然后又不是太剩酒力，最好别一个人喝高。 要一人喝就在屋里喝点。 对对对，安全第一。好，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伏特加的话题，下面我要说一说郭涛给我列的列表里面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你说你叫了个救护车， 哎呀， 去俄罗斯做了个手术，而且还没要钱，这是个什么？ 这不是我，不是我， 哦， 车是我叫的啊， 啊， 因为我出去玩这么多次啊， 嗯， 经常看急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跟我出去玩的人经常 看急诊，就是别人看急诊是吧？ 对对对对对， 原来你帮了别人。 上回去美国也是那个我同事就是脚坏了，然后特别疼，因为美国嘛，我也叫不起救护车呀，我说自己开着车带着去吧，搀着他然后就去医院。咱先说说美国啊， 嗯， 到了急诊之后 是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 对对对，伤害太大了。到了美国之后，然后也什么都没干啊，就是查了一溜够，又拍片子又化验，最后呢就是打了一针啊，然后还要，因为我跟我同事的英文也还不错啊， 嗯， 但是他为了保险，一定要一个懂英文跟懂中文的翻译， 嗯， 然后在一个屏幕里面，然后对着这个医生跟病人，他做现场的同声传译， 嗯， 然后确认好之后，然后开药，其实也没开药，就是打了一个止疼针，然后给他一副拐啊，这花了多少钱呢？花了两千美元， 一万三四， 将近一万四啊， 嗯， 花了2000美元，这是在美国的经历哦。然后在这个俄罗斯呢，我同事那个手啊被虫子叮了， 嗯， 手指头呢特别肿啊，肿的跟鸡毛似的。然后呢，就是又痒又痛嘛。他说那怎么办啊？但是那个晚上呢，医院又都关门了， 嗯， 医院就是你如果晚上想去看医生，因为那天晚上我们已经快10点钟才到。那你只能叫救护车， 嗯， 救护车的那个急诊的那个人呢会来给你判断你是不是需要再去医院， 嗯， 如果你要去医院呢，必须由救护车给你送过去，这样他才给你看病。然后一看那手确实治不了，然后呢当地有一个脓肿外科的医院啊，就跟那个乡村的那种精神病院那种巨恐怖。我们就坐着救护车， 嗯， 然后一路呢就到了这医院。医院的话基本上是我们那国家70-80年代那种感觉吧， 嗯， 那木条椅子漆都掉了那种，哦，然后那个灯也都坏了，一会儿亮一会儿灭，然后那个电梯也是坏的，就各种的阴森恐怖， 嗯， 包括那些什么托盘啊，什么刀片啊，什么酒精棉， 比较旧是吧， 都生了锈了。到那之后呢，因为医生还在睡觉，那天已经很晚了，把那医生就耗起来了，我感觉医生也是不太高兴，然后就看了看，话都没说啊，也没问怎么回事，直接带我同事就上楼了。然后具体的后面我就没看到，因为在出来的时候这手已经开完刀了。然后据我同事给我转述啊，医生是怎么开的刀呢？这个麻药打进去可能还没有3秒钟，把针头拔出来，然后上去就开了一刀，然后也没问这个手那个有没有麻焦劲儿啊，然后就开了一刀，然后就缠上就走了，一分钱没要，就只要签个字就好了。但是 他不是因为保险的问题吗？ 我们没给他展示任何我们买过的那个商业保险，他当地就是对所有的人好像都是这样，因为是我们的一个俄罗斯翻译带我们去的，对，然后他就说其实我们这儿看病在这些城市都是免费的。 哦，你们享受了当地的 医疗待遇，对， 而且是游客和当地居民一视同仁。 这个我还没有真细究，但是确实我们又叫了救护，又叫了救护车，又去了医院，然后也没有要钱。到门口的话，就最终结束之后签了个字，然后当地那小护士看我们外国人嘛，因为医院里几乎没有外国人来， 嗯， 还问我，哎，你中国来的啊？你见过我们这么破的医院吗？我说没见过。 还问了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 原来他们自己也知道啊。 他们自己也应该知道是确实比较破。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们也带了一个当地翻译，所以人家会比较知道？ 我觉得也有可能，但起码我觉得不收费这事儿可能是一视同仁的。但是确实就是像我刚才讲的，你有一个懂俄语的人跟着走，真的是管用， 非常必要的。 对， 这一次经历虽然是不希望大家碰到啊，但是听上去还是很暖心的哈。 没错没错，而且后来就几天之后吧，因为当时觉得这个医生这活也太糙了，对吧？那么鲁莽，其实他的医术可以，他虽然只是简单的拉了一刀，但实际上把他手的一些里面的一些脏东西就都慢慢放出来了。 这一刀很关键的， 很关键，而且恰到好处。 没错，其实我认识一个朋友，当时是在圣彼得堡学列宾美术学院读博士，他一直是从本科读上去的。他就跟我讲说，他在大学本科二年级的时候，他们集体同学就被送到德国医学院，上了一学期的骨骼学， 骨骼学， 跟腱骨骼学。因为他是一个学油画画画的人， 那必须的，对， 要让他们去学习就整个骨骼构造和跟腱，这样才能让他们在画这个线条的时候更加生动和真实。 对， 所以就能想象到，就是俄罗斯人，就是他们其实也身上很多匠人精神的体现。 其实他对这个本质是了解，是非常了，是非常。 所以我就想说，那一刀很关键，别看只是那么一刀。 没错，没错。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你要说还去了42号地堡，哎呦，这个地堡是很多人想去，但一般人都没有太多机会去的。 地堡是这样，地堡它特别不起眼儿，其实就在红场边上的地铁站的附近。 42号地堡其实还是一挺有名的一个地方。 哎，你知道吗，苗山？ 我知道，但是我没去，因为我那天去的时候它关了。 哦， 我是10月10几号去的。它关了5天，我正好在其中一天在莫斯科。 这个地堡其实很难赶上不开的时候。 啊，是吗？ 因为这个地堡是24小时开的。 哦， 因为反正是在地下嘛，没有白天可以。 不收钱，我记得。 收钱，收钱。 收吗？ 收，现在是收钱的。 现在收钱的。 对，然后，这个地堡是这样啊，是当年的一些为了战争的一些掩护嘛，所以他会在地下做一个工事，能够为几千人活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问题，所以地下非常之大，但是现在可能只是开放了一部分吧。然后地堡你要下楼梯下去啊，它其实它有电梯，但基本上不开，只非可能一些残障人士他才可以使用。然后我们就走楼梯下去。反正我是记得我拍的视频是走了18层，感觉跟下了地狱， 听着有点瘆。 是啊，跟下了地狱似的。当然了，结束之后你还得走上来，还挺累的。 但是真的是深哈， 特别深。你想，莫斯科地铁就已经很深了。 对， 莫斯科地铁那天我掐了个表，从那个坐电梯，从坐电梯，然后一直到地上，是花了1分半还是3分半？ 不，没有3分半那么长，但是应该是将近3分钟， 差不多吧， 2分多钟。我也掐过表， 反正3分钟。因为我没有说特地的去看最深的一站， 对， 就是很平均那个水平， 就是中间火车站换乘的那个站，我从那个就是地面上坐扶梯下去，大概将近3分钟的时间才到地面。 因为我这回特地拍这个视频，那我有点忘了是2分半还是3分半，但真的是太长了。但你想，那个地堡比它这个地铁 还要深。 哇，当然了，其实在地堡底下能够听到你的头顶上面那地铁在走。 我想知道这个地堡这么深，它是里面一层一层的，还是就是一个空的？ 平层的。 那平层岂不亏了吗？中间这空间本来可以有挂票吗？ 它是一平层，但是分支很多，然后有负责这个什么战争指挥的房子，有负责其他的房子，然后每个房子里面都有一些展示，其中还有一个控制区，是控制什么发射什么核弹、原子弹之类的一个机器，但是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只是作为娱乐消闲，然后你假装着还可以去按个按钮，一块拧个钥匙啊，这样的。 但是下到里面发现还是很震撼的哈。 对，而且里面还有一个 KTV， 还有 KTV， 对，还有一个餐厅和歌厅啊，反正你可以包场在那儿，在那里面玩儿，而且据说那里面也可以打真人 CS 哦，这么大、 你可以包场，对， 又有机会真的也体验一下， 可以体验一下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建筑结构吧，全都是这种钢筋加混凝土这样的，而且是圆的，应该保证它一个强度嘛，然后想想里面还有什么好玩的呀？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我其实记得莫斯科的红场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列宁墓，因为我找了好几圈没有找着，后来终于找到它的时候，会发现哦，我已经路过这个大概十趟了， 是吧？ 因为真的不明显，而且俄罗斯的红场它是长条的，跟我印象里其实真的不一样，因为我的印象就是天安门广场是个方的， 没有，其实红场面积很小， 对， 哎，你是哪年去的红场？ 我是2013年， 2013年。我可能会更早一点，然后我不知道你2013年去的时候有没有那个玻璃桥在红场的东侧，也许是 哪边是东啊？ 就是沿着它的那个河。 哦，就是百货商场那边是吗？ 对对对对，百货商场那边。哦、然后因为我早几年去的时候还没有，我大概2009年去过是第一次。 哦、 这回去的时候我发现，整个在这个百货商场那边，变得是很繁华的一个商业街区了。 哦， 里面各种就是全世界很时尚的餐厅都在那儿开店了。 哦，那我去的时候还没有。 还有一个玻璃栈道，就像那个 U 型的那种，然后你可以横跨在那个河面上。 哇，那很美。 然后去拍一些景色，就仿佛你站在河的上面一样。 我当时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一个这么重要的政治广场呢，一侧，而且它长条最长的这一溜全是百货商场。 亲民嘛。 对，所以我在想，他们国庆节的时候商场不开业吧？正面那个教堂， 就是我们理解为这种各种大葱头。洋葱头教堂嘛， 广场上的洋葱头教堂还有历史博物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 对，就是地标式的建筑啊。我还有一个好玩要分享、就是俄罗斯当地的那个钱， 卢布 那钱好像是20卢布以上的，还是我忘了啊，反正至少我当时拿过一张20卢布的。你可以去下载一个 APP， 然后你扫这个钱，那个钱就变成一个 AI 的一个地图、 哦、 它会浮在你的手机上。 这么棒呢？ 对对对， 现在都有人工智能了 啊。它在那个地图上可能有隐形的一些二维码的一个点，你扫完之后，然后一扫之后这个钱就变成立体的，然后整个这个比如说莫斯科的这个地图就出来了，然后上面还有好多飞的什么鸟之类的。 要不要戴这个眼镜啊？ 不用，就是裸眼的、 哦、 它直接在手机上就很显示出来。 哇，这么棒 啊、那还是非常好玩的，我当时拍过一个视频，我觉得到时候可以展示出来。 哎呀，我觉得其实这一趟旅行呢，我们去的都不是一些大家平常提到俄罗斯旅游会去的地方。 对， 因为通常一说俄罗斯提到的就是莫斯科、圣彼得堡、贝加尔湖、 叶卡捷琳堡、 叶卡捷琳堡。那今天我们就是一种别样的主题，别样的风情，感受俄罗斯的另外的一面吧，算是对于男同学来说简直是喜讯啊。 没错， 叫什么现在一个新词儿叫普大喜奔，那天我才听、是吧，这是一个 不是喜大普 哦。行，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什么什么都没听见，一会儿剪了。哎呀，今天这趟旅行反正挺有意思的，虽然说是很男性化的一个主题，但是我相信很多女孩也是怀揣着军事梦的，到了现场真的拔出真枪实弹，还真不一定是姑娘打得好，还是啊男同学打得好。 对， 保不齐呢哈。 我刚才修正一点哈，200卢布的票子。 200卢布， 200卢布， 200卢布的票子。好，到时候您感受一下200卢布的票子，拿这个手机扫一下，看看有什么一个全新的AI 的地图浮现出来。 没错、 那最后有没有特别的提示吧？ 首先，如果你要是自驾的话，就是注意驾车的安全了， 办手续， 而且你自己的认证、证照一定要齐全。 对 啊，因为俄罗斯的警察还是会拦一些外地车跟外国车嘛，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对， 其他的我觉得就还好，因为这个还算都比较淳朴啊。 总结一下就是资料齐备，遵纪守法。 没错。 好，希望大家呢，如果有机会到俄罗斯感受一下军事主题旅游，会有别样的感受。再次感谢郭涛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大家。 我期待着你再次出门，然后再次来我们节目分享。 好，没问题。 好，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我是主持人苗珊，感谢收音机前听友朋友一个半小时的陪伴，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下面即将播出的精彩节目。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